是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文昭关是一段传统相声，说的是在唱京剧《文昭关》时后台出错的故事，十分的有趣，尤其是经过侯宝林、郭启儒的表演，已经成为传统相声的经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侯宝林、郭启儒合著的相声《文昭关》。《文昭关》是一出传统京剧，说的是春秋时期伍子胥逃亡的故事。伍子胥逃出樊城，投奔吴国，楚平王在各处悬挂图像要捉拿他，伍子胥为此一夜之间愁得须发洁白，才蒙混过关。而在相声《文昭关》中，侯宝林就详细地讲述了这出京剧，把演员出错搞笑的地方讲得十分清楚，让听众在笑过之余还增长了京剧知识。下面呢，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著的相声《文昭关》。 您对京戏喜欢看吗？ 哎，我是最喜欢看京戏啊， 应该多看。 哎，最近我还看了两出好戏呢。 什么戏啊？ 一出是《杨门女将》，一出是《满江红》。 好啊，这都是好戏啊。 好戏呀、啊， 青年演员他们演的。 是啊， 好。 嗯， 现在这青年演员真是了不起， 真是 啊。那《杨门女将》那多好啊、 嗯， 每一个角色都是演的那么精彩。 不错 啊， 嗯。 满江红也好 啊，是啊， 满江红这老生叫孙越， 不错， 余派老生啊， 啊， 那个味儿那真浓 啊。您说这唱上，您说是念上， 是做派， 真好。 那个表情 啊 啊，对内容的掌握， 嗯， 都好， 是， 好戏， 好。 我听这个满江红最过瘾， 啊， 我喜欢听老生戏吗？ 是啊， 啊，余派老生， 人演的也好啊， 嗯嗯，这个剧本他改的也好， 是 啊。岳飞眼看要打过黄河了 啊， 把金兵打退了。 是啊， 是吧？哎，在这个时候，朝廷来了旨意， 哎， 调他班师回朝。 不错， 他拔营起寨要走啊。 那是 啊。哎呦，老百姓都来了，不让走啊。 你看， 你可别走。 嗯， 你要一走，这我们怎么办呢？ 说的是啊。 那么佘太君也来了吗？ 是。 佘太君跟岳飞就说呀，你要一走啊，金兵回来啊，我们就遭了殃了。 我说，哎，您等等吧，那个岳飞怎么跟佘太君聊上了 啊？他不是岳飞要走吗？他急了，所以他就来了，明白这意思吗？ 哎呦，我您这是哪出这是 啊？ 您这说的什么戏？这是《 满江红》嘛？ 这《满江红》里头哪有佘太君呢？ 你这。岳飞要拔营起寨，他们来了好些人给挡住了，就跟他说那个意思，他们俩一块儿唱半天呢。 哦哦，您说跟岳飞一块唱的那个老太太呀？ 啊， 那是老百姓啊， 不，佘太君在杨门女将里边，他演佘太君嘛。 那您也别搁一块儿说呀。 哦，这两出戏不是前后部， 这是哪儿的事情啊？这两出戏不是一码事啊！ 啊，对了，那老旦也不错， 那老旦好、啊， 就是杨门女将演老旦的那个， 是啊， 青年演员 啊 啊，比您年轻的多， 哎，是比我年轻的多， 不到20岁，那个戏演的那么好 啊！ 解放以前，您哪儿看这个完整的艺术？ 那倒是 啊， 哎， 那阵你看京戏啊，光杆牡丹。 哎，什么叫光杆牡丹呢？ 就唱那主角一个人， 可不是吗？ 你说这角好， 嗯， 你就听他吧。 是啊， 头牌角， 哎， 其余的配角二排三排啊还能看。 哦， 那底包啊那就没法看。 底包 并不是那些人没艺术。 嗯， 唱主角那个一出戏400块， 一出戏就挣400。 来，来个家院的门子哟， 那挣多少钱呢？ 1.2块。 才挣1.2块。 哎， 哎呀，这挣的太少了。 你别看这1.2块还不容易呢， 怎么 还得比那主角会的多呢？ 啊， 什么戏都得会，挣这1.2块， 什么戏都得拿得起来。 哎，啊，他挣1.2块，主角一出戏挣400块。 你看这个钱也差太多了， 差多 啊， 一个月他就唱4出， 唱4出他都挑费了 啊， 他怎么不多唱啊？ 不能多唱， 你多唱让底包也多挣点啊。 不行啊。 怎么 他天天唱他就不上座了？ 哦，就不上座了。 哎，你看他一次400块。 是啊， 一个月唱4回， 4×4就1600， 跑起开支呢也得剩1000块， 那也不少了。 那也不容易。 怎么 他有他的难处啊？ 你说这个主角有什么难处？ 你看他穿的行头多漂亮啊。 是啊， 他那是私人的。 哦，自己做的， 一月他不是挣1000块吗？ 嗯， 他绣一件蟒800块。 你要这么一看起来，也没有多大富裕啊。 反正他那个生活总归比底包富裕的多。 那是当然了， 是吧？ 嗯。 所以你要看戏的时候，你看那主角明眉瞪目的在那儿做戏， 嗯， 旁边那位挣1.2块那位， 就那底包， 无动于衷。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想啊，我这1.2块啊。明儿房钱又到了， 这好吗？哎，净想这事呢，还行啊。 他一地方唱不够吃的呀， 那不够吃怎么办呢？ 再赶一下喽。 哦，赶场。 哎，赶场啊！你比如说在长安戏院， 哎， 这儿唱一个角儿， 是 挣1.2块。 1.2块。 要赶到吉祥戏院去呢，又唱一出。 啊，怎么样呢？ 又挣1.2块。 行啊，他这个生活就好一点了。 可是一样， 嗯， 你赶到吉祥去，人家戏没上呢，你办好了上台唱了拿1.2块。 哦， 你要赶到那儿一瞧戏刚上完了， 那么这1.2块就算吹了。 哎，不但这1.2块吹了，那1.2块也剩8毛了。 怎么会剩8毛了？ 那4毛坐车了。 这好吗？这更倒霉了。是吧？ 就这样。 嗯， 你说怎么能够谈艺术呢？ 这是 啊，怎么能说演好了呢？ 哎， 要是舞台上净出错啊。 怎么还出错呢？ 当然是了。 嗯， 我们街坊有一位唱花脸的。 哦， 就唱这零碎花脸1.2块那个 啊，就那底包 啊。啊， 嗯， 有一次我看他的戏。 什么戏啊？ 白马坡。 白马坡，这是红净戏呀。 哎， 嗯， 他呢去那零碎。 哦，他不去这个正角。 哎，五花脸开打。啊， 哦， 燕良文丑 啊，就是去这两个角。 他是红净戏，关云长是主角。 是啊， 那人家要带着棒角的呢，带着颜良，你得去那文丑。 哦， 人家要带着文丑，你得去那颜良。 你说这1.2块还真不容易挣。 他都得会。 你瞧瞧， 赶上哪个是哪个。 那可不是吗？ 从另外一个地方唱了一出，挣了1.2块，赶到这儿来一看戏没上的，赶紧画脸。 嗯， 人家文丑办好了，他扮颜良。 是啊， 办好了跟着就上台。 哎， 出错了。 怎么出错了？ 到台上跟关云长一照面。 嗯， 关云长拿刀一将，蓝江从你， 那就说吧，大将燕良啊。 是啊。 嗯， 说出不就对了吗？到那时候他忘了。 忘了。 他想，嗯，我今儿来哪个来着？ 好嘛，不知道是谁呢。 我今儿是燕良啊，是文丑啊。 嗯，你这是怎么办呢？ 他不敢说了，这要是说错了就糟了。 那你就这么愣着呀？ 啊，不能愣着呀。台上演戏你要愣着还行啊。 那是 啊，你甭管什么词儿，你得抓一句。 那是啊， 你得说出去， 嗯， 让人听着还得合理。 哎， 啊，他抓了一句词儿， 抓什么词儿？ 顽强聪明， 嗯， 这不， 嗯， 你不认识我？ 好，你说这叫什么词儿？ 关云长一听，哪有这么一句？ 说的是呢。 明白了，这是他把词儿忘了。 那怎么办呢？ 让他想想，给他个机会。 哦，怎么想啊？ 哎，他词儿也来得快，也抓了一句。 哦，说什么？ 真的是， 嗯， 将你民心慢慢的到来。 哦，让他慢慢的到来。 就是你慢慢想想啊。 哎，给他想的功夫。 他说我想什么呀？其实我不知道哪个呀。 好嘛。 心里说我是怎么办呢？ 嗯， 又抓了一句。 又抓什么？ 嗯。你看我是谁 的好吗？戏词里没这个。 关云长这么一听啊，得了，这是想不起来了。 嗯， 干脆我替你说了吧。 啊，怎么说？ 我看你是大将银的亮。 嗯，那他说什么了？ 你认识我？嗯，这换罢了。 好， 他倒端起来了。 你说这叫什么艺术啊？ 就是啊。还有一次我听文昭关出错了。 文昭关怎么也出错了？ 老生戏啊。 啊，是啊， 这戏也不好唱。 是吗？ 啊，卖唱功。 嗯，哎， 头一场戏下来， 嗯， 你想能唱这戏的那都是头路角。 是啊， 头场戏下来呢，它中间有这么一段休息一会儿。 哎，对， 其实这个休息啊，就可以带着全套东西， 哦， 找个凳儿那儿坐会儿休息休息。 是是， 马上就又上了。 这没有多大时间。 哎，有的这个演员呢，他摆谱， 哦， 要这派头。 是， 头一场戏下来了， 嗯， 到了后台，把胡子摘下来， 哦， 放在旁边。他挎着宝剑呢， 啊， 把宝剑摘下来，交个跟包的。 哦，跟包给拿着， 跟包拿着。等二场戏上的时候呢， 嗯， 自己拿着洋口到上场门那会儿这么一挂， 哎， 这把宝剑就掖好了。 是， 哎，出去了， 嗯，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出去唱。 对， 这一天呢就是这样。 嗯，是， 摘下胡子来，宝剑交个跟包子， 哎， 快上了。 嗯， 忽然间这跟包子肚子疼。 你呀，怎么话？嗯，这肚子疼得厉害呀。 啊！哎呀， 嗯， 不行， 嗯， 我得上厕所。 哎呀，你这时候， 你想这伍子胥要上啊？ 是啊， 怎么办呢？ 嗯， 我托付个人儿。 哦， 把宝剑呢就挂墙上。 嗯， 托付谁呢？哎，跟前有王三。 哦， 他是管锅炉的。 啊，管锅炉的。 哎，老王。你给帮忙，我得上厕所。嗯，我肚子疼得要命。 哎， 回我们角上的时候一指墙。 嗯， 你给挂上。 给挂上。 你看这老王啊，他虽然是在戏班这么多年， 嗯， 他就晚烧锅炉。 是， 戏班事情他不懂。 嗯，别的事儿他没干过。 像你跟人家问问呢。 对了，打听打听 啊。他也不啊。行行行，你去吧。 哦， 甭管，教我了。 我教他了。 什么事就交给你了。这位走了。 嗯， 眼看这上台了。 是啊， 老生拿起胡子来往上场门这儿走。 哎， 王三都哦得挂了。 对呀。啊， 他一看墙上好些东西。 都有什么呀？ 有斧子。 嗯， 有护手钩。 嗯， 有铜锤，有宝剑，有腰刀。 哦， 给挂哪个？ 他也不知道挂哪个。 像你不知道你问问人家。 是啊， 最可气的是他看着哪好玩要给挂哪个。 那么他看着什么好了？ 他瞧那斧子不错 啊。 嗯， 怎么样？ 对了， 得挂上。 不行，这玩意儿是掖的。 哎，这斧子它没钩啊。 挂哪个？ 挂什么？ 一瞧刀不错 啊。 他把刀给拿过来了。 啊，这 挂上 腰刀了。 伍子胥呢，这进屋了，戴瓤口了。 哦，戴胡子。 哎， 嗯， 往出就走。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唱啊！ 这地方还有唱， 扛嘞，扛嘞，起嘞，扛。 嗯， 唱那么几句。 是。 过了一天又一 天，心中好似棍又尖，腰中王瓜三尺尖，不能报却父母冤。 哎，是这么几句， 这是。等他出去了，他这挎刀他不知道。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唱。 唱。 他一叫板，台下观众人熟悉这个戏。 是。 我说，今儿什么戏？ 文昭关呢？ 不对吧？ 怎么？ 改戏了吧？ 改了。 文昭关出来这是 伍子胥啊。 伍子胥应该带宝剑呢。 啊，是。 怎么带腰刀了？ 哎呦，看戏的瞧出来了。 这是改杀庙了，是怎么着？ 怎么杀庙了？ 杀庙那韩琦不是挂腰刀吗？ 听见了，给俺错了。 这位一看不对了，这位给叫了个道好。 好哎，这位叫道好的他懂行。 是啊，老生一听也懂了。这是道好。他往台下看，谁给我叫的？他这么一看呢，他这个手就摸这个剑把。 对。 他一摸呢，他就有了感觉了。 感觉什么了？ 宝剑那把是直的，前边是云头。 对。 腰刀呢，那把是弯的。 不错。 前边是个圆疙瘩。 啊。 他这么一摸， 自己感觉出来了。 怎么弯了？下雨反潮了。 没听说过。 往下一摸就更明白了。 怎么？ 宝剑鞘窄呀。腰刀鞘的宽呢。 就甭管它了，就唱吧。 那怎么唱啊？不能唱啊。 怎么不能唱啊？ 你想那唱词里头有宝剑呢。 啊， 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腰中网挂三尺剑，不能报却父母冤。 对，有这个剑。 你要唱腰中网挂三尺刀，它不合辙呀。 对呀。 这怎么办呢？ 那怎么样？ 哎，人家有办法，现编词儿。 现编词儿。 他把挂刀的这个理由唱出来了。把这几句编得好。 这可真不容易。怎么唱的？ 是这样 啊。 哎，心说我们这跟包底不是干嘛呢？ 这行。 怎么给我弄了刀了？ 行了，那就唱吧。 扛嘞扛嘞切嘞扛。过了一朝又一朝，心中好似棍又焦，一路的盘费都花了，买了宝剑，我买了一把刀。 这卖了。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文昭关》。侯宝林自幼学唱京剧，并且呢能学各种流派的演唱，在上个世纪40年代呢就很有名了。他的许多相声都与唱戏有关，文昭关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下面呢咱们再来听一个相声小段，由童守本、赵世忠合说的相声《山东人》。 咱们国家呀，幅员辽阔， 哎， 可以说是地大物博。 就是嘛， 省份很多，哎，各地方有各地方的特色。 对， 山东有山东的特点。 哦， 山西有山西的特长。 哦，都不一样。 山东人说话洪武正韵。 对， 嗓门大气粗， 心直口快。 山西人说话就这么绵软 啊， 听着这么温柔。 对， 尤其是山东人爱听好汉。 哦， 爱夸家乡。 是啊。 啊，我熟悉山东人呢。 啊， 我们邻居有一个肉铺掌柜的， 哦， 跟我很熟，他就是山东人， 是 山东胶东人。 哦，还胶东的。 论着辈儿啊，我管他叫三大爷 长辈， 他管我叫小立辈。 小立辈是 就是小伙计的意思。 哦， 有时候我在他路过，进去就聊聊。那天跟他一路过呀，早晨生意不忙，里边八仙桌子擦得挺亮，新沏的一壶茶，摆着一点点心。 嘿。 我一看没什么顾客，我进去了，跟他聊聊，想喝点茶水坐那歇会儿。 哦， 我不能这么跟他说。 那怎么着？ 我说三大，我在您这坐会儿，那不行啊，得说他爱听的，得勾话。 哦， 我说三大，我有点事儿啊，始终不明白，我就想问问您，我跟您打听一个人。哎，小李夫，要这么事儿你去吧。我说啊，这个 这孔子他是哪儿的人呢？一听这他高兴了啊，那是咱们县东的孔乡人呢， 哎， 全国全记到啊。 是啊， 哎，小丽儿，你坐下吧。 哦，那你坐下了。 让我坐下了。 嗯嗯， 我一想还没让我喝茶了 啊， 还得跟他勾话 啊， 找他爱听的说。 还得说， 我说三大爷，我还得问您一个人，您说这个秦琼他是哪儿的人呢？ 哈哈， 他又高兴了，啊哈，那是咱们县东的好汉秦琼秦叔宝啊！ 哎， 小丽儿，你喝这个茶水吧。 嗯， 茶水我也喝上。 嘿， 我一想他没让我吃点心了 啊， 还得问他呀。 好，接着问。 我说三大爷，还有个人我想问问您。 谁呀？ 您说这个武松他是哪儿的人呢？ 哈哈。 他又高兴了，哈，那是咱们县东， 哎， 县东的大虎英雄武二郎啊。 对， 哎，小媳妇儿，你也得这个点心吧。 嘿，让你吃点心了。 点心我也吃上了 啊， 吃饱喝足，我想走了。 嗯， 我还得跟他问话。 还问？ 哎，我说三大爷，和我还有人想问问您。 嗯， 您说这个武大郎他是哪儿的人呢？ 嗯， 那个咱不认得，您去去吧。 轰出去了。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童寿本、赵世忠合说的相声小段《山东人》，其中童寿本是生于1945年，是天津的老相声演员了。他师承相声老前辈张振奇，能说的段子很多。其中呢，学说外地方言倒口活是他的强项，从这个小段中就能感觉出来。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九，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最后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很有个性，来自王啸坤的《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女孩》。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自然的就所唱给你听的歌，我们经历过叫做爱情的忧愁，也许那一段遗忘了，但我没有。这永远都只是我心里的颜色，你们喜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还有些习惯我留着，总送不走。别伤心，只是顽皮，他未来就回避，深夜里甜蜜耳语，不再是我呼吸。的坚强，为什么年少那么短？我想回来，